总是在那河边，思念流星给你留言，梦中念我走过这么远，转身我来到梦里的世界，繁星太阳那些最像一只鞋，千篇大字是我的誓言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坚决，我你在无罪一动全程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满天，我你在无罪谁敢拿捏最对，爱也不知不觉就没无法兑现，尖叫划破马上黑夜，香水透露你的包围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越来越远，梦中念我走过什么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，繁星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千篇大字是我的誓言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坚决，我没在无罪一动全程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满天，我没在无罪谁敢拿捏最对，爱也不知不觉就没无法兑现， 爱情要是天价真配，填满你的爱心条件，爱情要是天价再天失恋，戒烟戒永远没条件， 我没在无罪一动全程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满天，我没在无罪谁敢拿捏最对，爱也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，我没在无罪斩断浪漫氛围，让你走进爱情不归言，我没在无罪犹如山歌终结，感染赛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， 见到你莫非前尘已注定，飞过时空的距离，却又遇到见光影，三月春花见此时，迢迢年华谁老去，世界誓言随我心，除了你万敌不侵，苍远远隔一半，我怎么绚烂，看得冷血红染，心中已太晚，月下难同归难，昨夜太平长安，上星河船，我命运平凡，那决定我很敢，足以来犯，我借你的孤单，今生恐怕难还，古老的诗语飘飘洒洒谁来听，嫁去一刻还剩情，

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木头的音符里记载着无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到林妙可的据说她的妈妈为她搭配衣服，妈妈在专题采访中呢也提到自己年纪太大，审美观的影响女儿。也有网友提到早年林妙可参加活动的时候是有试着改变自己的造型，然而稍有不慎就被说是成熟，所以呢如今在熟退的道路上开始狂奔了。 我怕我没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 今天说到林妙可，关于她的妈妈确实太存在感了。记者问她一个问题，母亲在你生活中是什么角色，她看着妈妈小声说，还是比较注重我的看法吧。文章总结，她的妈妈不仅是一位妈妈，而且是经纪人、保姆、助理，甚至是厨师，她的星途可以说是由母亲一手打造。接下来的时段呢，我们要听到荆棘里的花、小眼睛与一直下。 我想散落在野地里的沙，换也换不回了过往，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，遍体鳞伤。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，爱是真的还是伪装，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，往爱的方向固执的抵抗。像开在荆棘里的花，细雨中飘香，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。盛开在荆棘里的花，越是流泪越仰望，是一步一步坚强。

将我送进去暖暖，踩着薄雾走向雨飞观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远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亲热暖帐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说到童星啊，这个路线选择无可厚非，林黛可能在奥运会的现场之后呢，这条路线已经成为捷径，还是被主流价值观所圈定，变成无法逃离的必然现实，旁观者就难以觉知了。而那次代唱呢，也几乎成了他的原罪。平心而论，这不是小女孩能够决定的。作为一场展现盛世光华、为中国崛起的奥运会开幕式，必须完美。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？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？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？让我靠在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？让我睡在你的宽阔。

童星林妙可，那妙可呢，她是走过了其他童星绝对难以复制的一夜登顶的捷径，但是呢也承担了其他童星绝对难以承受的负重。从某一种意义和程度上来说呢，她和其他的童星是有区别的，却与武道杠少年、阿玛尼少年有类似之处，他们在童年之时过于早熟，闯进了大人们的世界。 多年以来离我很近，咫尺天堂，犹如梦的翅膀蜿蜒游荡，漆黑夜空放飞梦想，柔软心房，有谁管谁的谁抚平沧桑。

过新闻老消息，201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计划控制在2200万人以内，将设立100亿元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，要把疏解非首都功能城市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与人口调控紧密挂钩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15年年底，北京常住人口